拂去长夜珍重的影子，随雨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思念总在分手。

纸，每次约会都变成一个纪念日。倒数开始，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齐秦的火柴天堂，潘美辰、柯以敏的我想有个家。 讽刺我的脸，雪

繁华满天，色不迷一人人自迷。 都有